国内引起了较大范围的影响，一度引发了这个乐迷的热捧。那另外有报道说，这个学校去年就曾经有学生因为吸毒而被警方依法处理，今年再次发生学生吸毒问题，更暴露出该校在学生的日常生活管理，在戒毒防毒方面做得远远不够。那最近中国日报记者从国家禁毒委获悉，吸毒人员呈低龄化群体向演艺行业扩散。据报道，2015年上半年新发现的 26.5 万名吸毒人员当中，35岁以下青少年就占了1/4。那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北京禁毒教育基地副主任石建春。你好，石主任。 你好，主持人。 那么据您了解，目前吸毒低龄化呈现什么样态势呢？ 好的，正像主持人说的那样，这个低龄化现象啊越来越严重。 嗯， 那个按照公安部的规定，刚才主持人也说了，那个青少年呢占75%。 嗯， 那么我们也在日常工作中啊，从一些吸毒人员做过了解，有很多这个吸毒人员，他们初次接触毒品的年龄都在15岁左右。啊，看来这个现象呢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嗯， 另外从全国整体形势来看，按照公安部公布的，1300万人沾染过毒品的这个数字来看， 嗯， 那么全国的这个吸毒人员的比例已经达到了1%。是， 嗯，那么目前吸毒低龄化的原因到底在哪儿呢？ 我是一个预防教育工作者， 嗯， 从这个毒品预防教育，这个角度来看啊，主要是两个方面。 嗯， 一个呢就是预防教育现在一直以来是有一些缺位。 哦， 那么从九零年到2015年这25年时间来看，我们真正抓学校或者公众的预防教育，也就是在近1-2年的时间。 嗯， 所以从预防教育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是有漏洞或者说工作不到位的这个现象。 嗯， 第二个呢就是从毒品传播的这个角度来看，因为我们这两年啊也总结了一下，这个毒品传播它是有自身的规律。 嗯， 简单来讲它就是四个，第一个呢叫诱惑你，第二个呢叫满足你，第三个呢叫占有你，第四个就是毁灭你。 嗯， 而青少年呢在这个抵抗诱惑中，它存在的天然的弱点，青少年的好奇心很强，探索欲望很强，尝试的心理也很强，但是同时呢他们的情绪把控相对就比较弱啊，在大家这个高兴或者激动的时候往往不管不顾。 嗯，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由于他们的这个年龄比较低，他们的生活阅历比较浅，所以对问题的分析能力呢也相对弱一点。 嗯， 那么面对这个毒品的最强大的这个诱惑性啊，他们往往会措手不及。 嗯， 啊，也往往容易中枪，所以反映在吸毒人员的低龄化上，这点就比较突出。 嗯， 那么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迷笛学校的这个吸毒情况，那么就从这次来讲，他们16个人被带走，那么一共300多个学生，他们的吸毒比例，已经远远大于1%的平均数，已经达到了5%以上。所以呢从我这个角度来看，我相信他们没有认认真真的开展好禁毒预防教育，至少是没有系统的开展好这个教育。 嗯， 因为毒品现在发展很快，如果你要没有系统的教育的话，往往就很容易沾染上毒，就被毒品诱惑，很容易沾染上毒品。主持人， 嗯，那现在是不是对于青少年的禁毒教育还存在一些瓶颈？那对于遏制吸毒低龄化，您有什么样好的建议、好的举措？ 这个我还是从预防教育这个工作的角度上，我来谈谈我的想法。首先，当然呢，就是按照现在党中央公安部、国家禁毒委的要求，这个大力在特别是在学校开展禁毒预防教育。那么我们认为预防教育的理念应该是明确的。 嗯， 首先呢我们总结出来也是4句话，叫讲诱惑、算成本、知危害、会预防。 嗯， 啊，从青少年成长的一个特点来把这个毒品的危害、毒品的知识、毒品的预防手段要告诉大家，让广大青少年在学校期间 啊就能掌握。 嗯， 另外呢，预防教育要分层次啊，小学的、中学的、高中的、大学的，不能一视同仁。 有针对性的， 啊、要有针对性的啊，不同年龄特点有不同的说法，来进一步让他们在学生期间啊，就要强化好啊，认识毒品、防毒拒毒的这个能力。 嗯， 那么再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广大市民已经非常这个熟悉了。啊，咱们朝阳群众这个称呼了，啊，这个非常强大啊，非常有力，它在禁毒工作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呢，我们也希望也呼吁啊，社会上能够出现更多的禁毒老师啊，朝阳老师、东城老师，甚至北京市的老师，啊，让我们大家共同来做好这个毒品预防教育。 嗯， 这样呢，才能真正的是。一些新增的因素不能进入到毒品市场来， 嗯， 也就是才能真正的这个萎缩我们的毒品市场。 嗯， 啊，谢谢主持人。 嗯，好，谢谢石主任，再见。 再见。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培训班儿。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果真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一边去，给我听听。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31，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最近媒体曝光了多起非法行医案，最为关注的是大 V 好医生强奸案。最近青岛市南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强奸罪非法行医罪对犯罪嫌疑人郝爱勇予以批准逮捕。郝爱勇男，48岁，大学文化程度，曾在部队服役。2012年1月至2015年10月17日，郝爱勇在没有任何治疗不孕不育疾病的相关资质，并且没有办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情况下，经营青岛好运优生优育中心有限公司，为他人提供诊疗活动。那期间，郝爱勇利用为女性患者诊疗上药的机会，先后对多名女性进行猥亵。那另外还有一起案件是23岁的奉化姑娘小王，花了2500元在微信上约了个私人定制的玻尿酸注射，谁知道这一针让她左眼失明，视网膜坏死，经过鉴定构成8级伤残。那近日涉嫌非法行医罪的私人医生葛某被检察院提起公诉。据警方调查，葛某之前没有任何的从医经验，只是在上海一家医疗机构花了8000多元参加过一个注射美容培训高级研修班，学习了4天。那还有一起甘肃的案件，最近位于兰州的一家美容媒体会馆因为涉嫌从事非法行医被立案。这个店的卫生许可证许可的项目是美容店，那执法人员却发现了这个灌肠器16套。那灌肠器是医疗机构才使用的美容器械，生活美容场所不允许开展医疗美容行为。那这家店也没有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那针对这家店存在的涉嫌从事非法行医行为，兰州市卫生计生监督所已经立案。那么近日平谷检察院也受理了该区的 第一起非法行医案，虽然是第一起，但是却暴露出了深层次的一些问题。那今天承办检察官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来介绍一下刘丽检察官。你好，刘丽。 你好，主持人。 这个案件据说当时在平谷区非常被重视哈，审判时候检察院的检察长和法院院长都到庭。 对， 这是个什么样的案件？先把这个来龙去脉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在今年的5月5号呢，平谷区马房镇阴城村发生了一起非法行医致人死亡的案件。后来经过这个公安机关的侦查，还有卫生监督部门的这个查处，发现这个被告人何某某是在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情况下，在自己家的住处从事诊疗活动十几年了。对，十几年。这个何某某之前是2003年在平谷县卫校学过3年的中专的医疗方面的东西，这个卫校毕业，然后之后毕业以后呢，没有立刻开展这种医疗方面的活动，因为他知道从事相关的诊疗行为必须要经过国家统一考试，要有资质。然后呢，他就先后3次参加国家统一资格考试，但是都没有考过。他家里面，因为他父亲以前是乡村医生，他跟着父亲多年，也就耳濡目染了一些这个医疗方面的这种技术。所以他在村里边，他父亲不再开展这个乡村医生的活动之后呢，村里边也是隔三差五的这些乡里乡亲的人就会来找他，比如说给先开始是刷个针、输个液，或者给点这个感冒药品吃。慢慢的，他这个诊疗的这个范围活动就越来越多了。那到那个2015年5月5号那天下午，2点多钟，是之前这个被害人张某某先后3次给他拨打电话，说因为自己因为感觉这个抽烟上呼吸道有点感染了，说可能是感冒，让他过来先给输个液。到了下午2点多钟呢，这个何某某根据他之前的经验，他认为这种上呼吸道感染，因为他之前给张某看过病，他觉得应该就用这个头孢派酮钠、舒巴塔钠还有氯化钠，对，这种消炎药直接给治就行。然后带上这些药品之后，到张某某他们家经过一个简单的这个问诊以后，就说发不发热呀，饮食习惯啊，有没有出汗，这种非常简单的一个问诊之后呢，他直接就把这个药兑好之后就给这个张某某输上了。然后当时输上液的时候，这个张某某家中并没有其他人在场能够看护，然后他也知道这个问题，所以他在现场的时候呢，先是看护了十几分钟，看这个被害人还能跟他就是聊聊最近的电视剧是这个正常的交流，他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而且考虑到被害人说他的那个老伴儿过阵要回来，他就先走了。等到下午6点多钟，他再得知被害人消息的时候，就说被害人已经死了，在输液过程当中死亡。然后经过这个北京红十字会急诊抢救中心鉴定呢，这个被害人因为他本身患有这个冠心病、心肌肥大、动脉硬化症这些情况，但是这个被告人何某某并没有诊断出他具有这些疾病，所以他在这个输液的过程当中没有输入一些对症下药的药，然后他这个本身被害人他有这个心肌肥大和冠心病，输液的情况下就增加他里面的血容量，从而导致他的心脏功能负担加重，他又本身就患有冠心病，由此引发了急性心肌梗死，最终呢，因为发生了这个急性心功能衰竭，然后死亡。因为他当时这个，一个是说这个何某某他没有在现场监护，而且就是说即使他在现场监护，对于像这种急性心肌梗死这种非常急性这种病，他没有相应的设备、 对 仪器、药品，所以他的急救肯定也急救不过来，这个时候也只能束手无策，任由死亡发生，然后最后就发生了被害人死亡这样的恶劣的后果。所以呢，由此认定他对这个被害人的死亡要负主要责任。然后因此最后在法院判的时候，就是以他构成非法行医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然后罚金6万。然后他这个非法行医致人死亡法定刑应该是10年。 他算从轻了。 他算减轻了。 减轻了。 对，因为他有一个自首，根据法律的规定，自首可以从轻减轻处罚。然后另外呢，他因为积极赔偿被害人近亲属的损失20多万，获得被害近亲属的这个谅解。这两个 从轻的情节，所以呢，从轻减轻的情节，然后最后给他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六年。 对。 那像人们在惯常示威当中觉得非法行医，是不是就是在农村开个诊所，一般在城乡结合部或者农村，然后这个所谓大夫呢，他应该是有一点医学知识的啊，可能上过护校，上过这种可能不是很 卫校， 哎，对，卫校这样学校三年五年培训出来的。 对。 那这种给人看病完了牟利。仅仅是这样的行为就算是非法行医，还有其他的一些行为也是涉嫌非法行医的。 现在这个对于非法行医的行为，这个行政执法权是卫生监督所。然后在这个何某某非法行医这案件发生之后呢，我们也走访了相关的单位，然后进行了这个调研。通过走访这个卫生监督所呢，他们就认定啊，这个行医行为，就是说你对比如说这个肌肤有一定的这个穿刺。或者刺破肌肤，你比如说扎个针灸，有可能就涉嫌非法行医，如果你没有相关资质的话。 哦。 另外一个就是有些这个美容医院打一个玻尿酸，它扎针。 刚才我们也介绍 这个案例了。对，就刚才您介绍这个案例，扎针这个就是对人的这个肌肤有这个破损的这种行为，能够认定是这个行医行为。然后另外就是刚才您介绍那个灌肠的那个，就是只能是在这个 医院里进行的。 对，它是一个行医行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说。美容或者是健身的这么一个评价，就像这些行为都有可能涉嫌到非法行医。 那像您那个案件，在平谷区这个案件是致人死亡了。 对。 那如果说没有致人死亡，这个所谓大夫也会涉罪吗？ 有可能是这样。根据咱们这个法律的规定，在这个司法解释里边就是非常清楚的啊，就列明了说。像这个你没有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然后在这儿我需要跟听众朋友们再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不具备医生执业资格啊？就说你有医师执业，你有医师证书了，不代表你可以行医。你还必须得有医师执业资格证书。就说你得有这个，你得是医生，你还得有执业证书，你才能持双证，你才能上岗。 才能做大夫。 对。然后乡村医生也一样，你要有乡村医生资格，同时你还要得有乡村医生执业资格。你得持双证才能上岗。然后如果说缺乏其中的某一样，你都有可能是就是涉嫌是非法行医了。 这是触犯刑律的事情。 就触犯刑律的事情。然后另外就是说，即使说你。非法行医没有出现恶劣的后果，没有说这个，像咱们解释里面说这个 致伤致亡的这种， 对，致致伤或者器官受损，或者是流行病的这种传播。但是如果你因为非法行医被行政部门行政处罚两次以后，再一次非法行医的，根据法律的规定也是构成非法行医罪，属于情节严重。 那么刚才您讲这个案例当中，他是因为非法行医致人死亡，那么。是判了六年，还是一个从轻情节？ 从轻 减轻处罚了。 对。 那么非法行医的具体法律后果是什么？ 根据咱们国家法律规定，非法行医它总共有三个这个量刑的档。然后第一个就是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它这里边情节严重呢，就包括你比如说造成就诊人轻度残疾，或者是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或者是造成甲类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有传播流行的危险，还有就是使用假药、劣药或者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卫生材料、医疗器械，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另外就是刚才给您介绍这个非法行医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两次以后再次非法行医的，以及其他一些情节严重的情形，比如说就像咱们这案例当中何某某这个，他其实已经构成一个非法行医罪，因为他已经非法行医十余年了嘛。像这种 人死亡了， 对，最后致人死亡，他这个是像刚才我介绍这几种情况，就是属于第一个量刑情节，第一个量刑档就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第二个量刑档就是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将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像这种就是所谓的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就包括。两种情形，第一个是比如说造成就诊人中度以上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第二个情况就是造成三名以上就诊人轻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性障碍。最后一个就是一个量刑档，就是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就这个是 其实规定的处罚还是比较重的。 那么这起案件在平谷区当时开庭的时候，也是检察院检察长包括法院院长都是出庭，非常重视这个首起的非法行医案件。那么通过这一件案件，我们这个研究和分析它暴露出哪些问题，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像这个案件，就是正如您刚才说的，十几年了没有被被发现。它当然跟这个就是说这个农村社会啊，它毕竟是一个熟人社会，就是很多人就说抬头不见低头见，大家都保持一个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不要得罪人这么一个心态。他就不举报，也不揭发。到最后就 可能病还看好了。 对，然后这个事情就这样一直延续了十几年。然后另外呢，就说这个我们在走访当中呢，也发现其实除了就是刚才说这种情况之外啊，它这里面的问题还暴露问题，其实也就是它发生的原因。第一个就是不能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医疗资源的这个分配还是不均衡。 这可能是 城区、农村、城乡结合部，它这个 不仅是平谷区的问题， 不仅是平谷区，对它这个有这个市场需求。您以这个平谷区为例。平谷区总共有16个乡镇，2个街道，但是每个乡镇街道呢，只有一个正规的卫生院，就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只有一个。 对，然后所以整个平谷区它有18个卫生院，然后每个卫生院在较大的村设有一个卫生服务站，而其中营业的是129个，部分的村有这个乡村医生开设的村卫生室，总共204个，但是整个平谷区它有行政村共计275个，所以说在它这个供应和需求之间是存在一个这个较大的这个不平衡，所以呢这个正规医疗机构它没有达到一个全面覆盖，这样的话很多村民他的这个就医可能就不方便，他懒得走。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正规医疗机构里面它这个营业时间比较固定，而且离居住地方也比较远， 远远不是像我身边这些小医生来的方便。 对对，而且这个就诊费用还低，另外一个又便宜，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服务也比较周到。我可能在家躺着看会儿电视，他过来给我输个液，我看完电视了，我这液就输完了。然后他这个经营机制比较灵活，所以他吸引了大量的患者前来就医，这是第一个原因。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不能忽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咱们这个行政执法力量是有限的啊，这整顿力度上还是远远不足。这种行为就是对非法行医这种行为呢，经过我们这个走访调研，是只有卫生监督所，它有这个行政执法 权， 对，它行政执法权。然后这个卫生监督所呢，它又没有一个下设的机构，尤其是在这种基层的这种政府组织，比如说乡镇一级，村里边就更不用说了。你也是刚才说的这个平谷区这个为例，整个卫生监督所不到50个人。而其中直接负责医疗监管工作的医疗综合监督科只有4个人，然后这4个人要监管平谷区这么多个乡镇40多万人的医疗问题，其实是力不从心、鞭长莫及的。所以这个问题里面就暴露出这种人少事多事大的矛盾还是很突出。与此相对应的，在乡镇一级这些与人民群众接触最广泛最容易发现非法行医的这个政府基层组织当中却没有相应的执法权。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你去发现这种问题了，可是你出事无名，你没有执法权利，这个是没法解决的一个问题。另外就是说像这个卫生监督所，他们说在各个村他也设有这种信息员就是说可以举报发现线索移送给他们，但这个问题还在于说这个这些信息员他是兼职的，他不是专职信息员，而且是义务性，就是免费的，所以他在这个工作的积极性上可能就不那么高。另外一个，就他是兼职的，所以他要处理完别的很多工作之后，如果说有这样的闲暇时间，而且还有这样的心思，他可能才会去摸排这种信息方面的工作，然后举报。另外一个就是先前跟您说那个，像这些信息员其实多数也都是他们本村的村民，还是有一个。就是熟人社会里边，对，这个问题， 人情关系， 对他可能也不举报。 另 外就是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这个行政处罚的落实很难到位。就是导致这个行政执法和 这个刑事处罚之间很难衔接。 哦， 就是我刚才跟您说，情节严重里边有一项就是，如果曾经因为非法行医被行政处罚两次 的， 对，然后再次非法行医的，那就是刑事处罚要立案追诉了。可是这里面的问题就在于说，第一个就是行政处罚这个，处罚的决定很难落实，因为就是刚才说，很多人他就不举报，他也不作证。这样的话，你对任何一个行为要进行处罚的话，你要有证据来证明，这样就导致你的行政处罚你缺乏一个证据证明。还有很多这个非法行医它是流动性的，它采取一个避而不见的态度，导致你的行政处罚最后难以落实。这样的话，你没有一个量上的积累，就是无法达到最后一个质上的一个突破，无法从刑事处罚的领域来对它进行一个刑法领域的评价。另外一个就是说，即使说有行政处罚了，他还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每一个行政处罚他都有最长3个月的这个行政救济的期限，你得等这个行政救济期限过之后，这个行政处罚才算生效了，最终生效了。然后这个生效的话，就是前前后如果是2个非法行医被行政处罚的，就得是半年。然后这么漫长的一个时间，这个人有可能在平谷区他非法行医了，但是这个在网络上，因为没有一个这个资源共享，还做的不是太到位，他可能去昌平去非法行医了。你这样的话，他之前在平谷累积了2次，但是他在昌平可能发现不了，所以为什么这种东西屡禁不止，也是这个问题。另外就是这个非法行医，它涉及到很多这个药品的流通，其实这个药品流通环节还是有这个监管上的这个漏洞啊，就是死角，是没法监管的。就是根据咱们国家这个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如果是你这个购买处方药的话，必须得要有这个执业医师给的这个处方签子，你才能购买。但是像治疗感冒，像这种头孢派酮钠舒巴塔那种治疗消炎的这些药品，它是属于非处方药。所以你个人就可以直接上这个网上，到相应的这个生产销售机构，就直接可以购买，然后他再通过这个快递方式给你寄过来，然后这个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的相关部门，他又无法查看到这个里面到底是不是药品，有没有药品的流通，所以在这个环节上，这个交易的这种隐蔽性，流通的这种便捷性，导致你的监管上就是还是有一个死角，就没有办法监管到位。 对对对。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部分患者这个安全意识不高，风险意识认识的不够到位， 特别是看到邻居可能还好了， 对对对， 而且可能这个大夫他也有过3年几年的这种学习卫校啊， 对对， 等等等等， 他有一个医生的一个外观，让你就是误以为他是能够看好病的，所以有的人就疏于对这个他的资质的一个考察和考量。然后咱们一般患者因为不具备相关专业的那种知识嘛，然后你去就医的时候可能就被这样一个外观的这个给蒙蔽了，你比如说挂一个红十字这么一个标志， 白大褂， 然后对白大褂，然后家里边再挂着针灸，人体的那些部位放一个什么血压计，就误以为还挺正规的，然后卖的药品呢能够治点小感冒小头疼，觉得自己在这也方便，然后就疏于这个方面的这种查看，然后资质方面的这种审查也不到位，然后就是直接就很盲目的就去就诊了。 可是虽然是这种非法行医致人死亡是个案，极端的个案，但是对于这个死者家属来说是100%的伤害。 对对对。 然 后另外还有一些患者是这样，就是他已经知道他不具备这个资质了，但是这种就是低廉的收费这种周到的服务，可能让他淡化了对这种死亡或者是健康伤害方面这种风险的认识， 觉得初衷是好的， 对， 你想为周围的乡亲们提供一点简单的医疗服务，我还有这个专业知识。 对对对，所以像这个非法行医的这个行为，它规定的是在咱们这个刑法里边危害公共安全这一章，就是说首先它危及的是一个公众的一个健康问题，健康生命的问题，所以为什么国家设立非常严格的准入制度，你必须得持证上岗，就是因为考虑到人体的这个健康和生命是咱们宪法规定的人的基本的权利，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还有这个医疗监管的这个也是非法行医行为它触犯到的一个危害的一个法益，就是一个课题，另外一个就是人体的这种健康和生命权，也都是这个非法行医侵害的这个对象之一。 那通过您刚讲这个行医的这个资质哈，那如果说有了乡村医生证，你个人去行医显然是不合法的，还得有这种行医的资质。 对， 你要是医生的资格，还要有一个执业的这个资格，才能够持双证才能上岗。 那比如说有助理医师制医生证，但是在私人诊所工作，那这个医生本人算是属于非法行医吗？ 根据咱们国家这个执业医师法的规定啊，这个助理医师的话，你得是在执业医师的这个帮助下从事相关的这个行为。如果说你自己私自就诊断治疗输个液打个针啊，或者开个药品，那是涉嫌非法行医了。 那即便是你不收费，或者是你没有造成什么恶劣后果， 对对对。